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听众朋友们，我是朱旭，今年88岁了。 他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 这个角色他始终是个活人，他在生活着。 他被大家尊称为老爷子。 濮存昕都伟大的现实主义表演，蓝天野不说爷爷的表演方式，天生的松弛，天生的自然。 千人一面容易得，一人千面几回稳，举手投足都是戏，功成名就仍平凡。纪实传奇隆重推出老爷子朱旭，以此缅怀著名表演艺术家朱旭先生。 上回我们讲到，电影《变脸》讲述了四川某城镇街头卖艺的艺人变脸王的故事。朱旭在其中饰演变脸王。 哎，爸！ 爷爷，爷爷，我 九啊，跟哪儿？快去！ 快快快！我爷爷的脚被刀砍伤了，快！九， 好，等着， 快点！ 哎呀，哎，老板，你，哎呀，变脸王，哎，你这是怎么搞的？老板，你给点一下， 哎，好， 你点一下。狗娃，你撒泡尿，来 尿 啊！对，童子尿半不灰，这刀伤的，快来 不 尿 不， 你怕啥了？你快 不， 你快解裤子尿啊！快， 我 你咋的了你？ 我是个女的。 我跟老子人下了， 电影变脸三个人物的塑造都有各自的成功。梁素兰有着阳春白雪式的艺人修养，以及她在本性上的善良与正义，表演的恰如其分。狗娃的纯真幼稚赢得多少人的眼泪。领衔主演的朱旭所扮演的变脸王，他满身的江湖气，特别在街头卖艺招揽看客时精神抖擞，手脚利索，浑身是劲儿，接钱时一股满不在乎的样子，对于给钱的道谢，不给钱的他也不要，可是话里总带着让你听着又说不出来的刺儿话，带着一股天塌了顶着，地陷了照样站着的气势， 软的不欺，硬的犯不上招惹，是位老于世故、卖艺走江湖的人。他又不失正直和善良，固执并不怪诞。这就是朱旭所塑造的变脸王。当他刚把狗娃买过来的时候，充满了对孩子的喜爱和希望，不由自主地向狗娃诉说着他生活中的不幸，只是稍有感慨，并无伤感，因为这是性格倔强、饱经磨练的江湖人，不是容易见景生情、多愁善感的知识阶层的人。他不同于其他老人的心态，这正是朱旭创造变脸王的可贵之处。只有成熟的演员才能够有这样的理解力和体会。朱旭扮演过各种类型的孤寡老人，都没有过雷同，有着神采各异的内在形象。对于变脸王，他紧紧抓住跑江湖又是个帮会人的特点，以及这个人物性格上的强悍，虽是江湖人，缺少流氓气。江湖上也分两种人，一种是横行霸道的恶棍，另一种是重义气，依仗一只之长挣饭吃。变脸王是属于后种人，用人物自己的话说，不偷不摸不求人，靠本事挣饭吃。变脸王用他自身的座右铭来教育狗娃偷酒的行为，为这事儿，他曾严厉地打过狗娃，说过他这是人物可敬的品德。把狗娃刚领回来的时候，他欣喜的心情和狗娃为他挠背解痒时像喝下一杯烫热的黄酒那么浑身酥松，真是舒坦。这种自我感觉的准确真实，是来自生活中的体验的，不是生硬的演。演员和角色的距离很大，不是一个阶层的人，可是当朱旭出现在银幕上的时候，使人相信这就是变脸王。这是经过朱旭深入生活，对这一阶层人的思想感情的体验，才创造出这样一个真实的人。松弛自如，他力求角色的行为合乎生活的规律，没有表演的痕迹。用朱旭自己的话来说，遵循生活的规律，创造真实的人。体验生活就是了解、研究、体验一切人、一切生动的生活方式。洗澡、变脸，都有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独特的性格特征，还要学习人物职业的独特技能，比如洗澡里的刮脸、变脸里的耍猴等等职业。在这部电影里，朱旭的表演又达到一个新的艺术高度，他又一次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片在国内外四次获奖，获中国合拍影片奖，获1996年大学生电影节优秀影片奖，获1996年珠海电影节优秀影片奖，获1996年第22回东京国际电影节优秀影片奖，吴天明个人获最佳导演奖，朱旭获得1996年大学生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获得1996年第22回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誉为影帝称号。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电视单本剧《酒友》是根据张望谟同名小说改编而成，这是一部仅有45分钟的短剧，导演周环。 在完成电视连续剧《末代皇帝》以后，朱旭和周桓合作的愉快又默契，他们真是难舍难分。有一天，周桓拿来一篇山西山药旦派作家的小说《酒友》，请朱旭看，问他能不能拍一个单本电视剧。朱旭看了之后表示有意思，他们越说越来劲儿，整个戏就已经形成了。说干就干，趁着末代皇帝摄制组还没有解散，马上就着手准备开拍。故事梗概是这样的，80年代中国某地一个贫困的小乡镇，有部分人先富起来，老毕就是这个乡里先富起来的养鸡专业户，和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冯主任如今是一乡之长，他们有着深厚的友情，也有思想上的差距。因为冯乡长没有给因为闹鸡瘟而濒临破产的老毕贷款，也就是在这种压力下，老毕才奋发图强，不再依赖乡里的帮助，自力更生，发家致富。现在乡里要盖一个文化大楼，缺少资金，乡长打算找老毕商议，请他资助一部分资金。镜头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老毕对于冯乡长没有给他贷款的这件事，虽然已经过去多年，可是想起来仍然耿耿于怀。现在冯乡长有求于他，他也要像冯乡长当年对他一样，比两个人的酒量来决定他出多少钱。从小酒杯换到大酒杯，再换成大茶碗，冯乡长终于醉倒了。老毕发现乡长依旧一贫如洗，使他无限感慨，同时悟到自己所想的只是个人致富，而冯乡长所想的是要使全乡的人都富起来。在自愧不如冯乡长的思想情操高于自己的情况下，他决定响应冯乡长的号召，为盖一个对全乡人民都有福利的文化大楼而出资。45分钟的一个小戏，反映了80年代中国农村发生经济变化的一个侧面，充分表现出农村一派新生活的气息。导演周桓曾想在镜头画面上采用具有中国特色的年画风格，刚和朱旭谈了自己的想法以后，朱旭马上给予首肯，增加了周桓的信心，并以此确定了全剧的基调。原小说中有很多老毕的内心独白，在讨论剧本的时候，朱旭认为这很有特点，他立意保留，但是周桓怕所有电视剧中都没有这种风格，能不能被观众接受。最后证明这个风格是观众喜爱的，突出了该剧的喜剧性，也成为该剧最独特的风格。还有一次也是在讨论剧本的时候，电视里播放斗鸡的场景，朱旭突发奇想，利用老毕是养鸡专业户的特点，将两只公鸡相斗来渲染老毕和乡长斗酒的过程，既有特定环境的渲染，又使一杯杯酒喝至全醉的过程不显得那么单调，使它丰富和形象化，让两只公鸡有伸长脖子的相持，又有飞身互叼的雄姿，还有鸡毛乱飞的厮杀，形象地影射着老毕和乡长的斗酒，刻画得淋漓尽致。这种喜剧效果让观众在感动和欢快中产生一种艺术的享受。老毕由朱旭扮演，冯乡长由北京人艺著名演员牛星丽扮演，这两位表演艺术家演来得心应手，心领神会，十分默契。 由始至终吸引着观众。牛星丽的表演朴素，真实可信，在这部戏里是成功的。重点放在单论朱旭所扮演的老毕，他所塑造的是位表里不一的人物。老毕对乡长一肚子的不满情绪，可是表面上又热情洋溢地招待着人家。他的第一个细小的动作都有内心的含义，比如老毕心里一边想着，我倒霉的那会儿你不来，我发家了你来了，指向观众，用话外音说出了这个段落的内心独白，同时又端了一碗加白糖的卧鸡蛋非让冯乡长吃，这是农村的习惯，只有贵宾才能够受到这样的待遇，表示我老毕并不计较你当初对我的无情无义，是我宽怀大量的。当冯乡长坐在炕头上，两个人正要举杯之际，老毕忽然触景生情，他想起他到冯乡长家谈贷款的时候，冯乡长就是这样背靠着棉被垛，坐在棉被子上翘着二郎腿，一条腿晃悠着，毫无商量的一口拒绝。今天他又让冯乡长用这个姿势坐着，好引起冯乡长的回忆，让他想想当初你是怎么对待我的。从这些细节看出，老毕这个人表面上是不计小节，其实骨子里是很计较的。他们从屋子里喝到院子里，当冯乡长酩酊大醉时，又把他扶回屋子里，替他脱鞋脱衣服的时候，发现冯乡长的衣衫褴褛，老毕心里又心疼起这位既是他的领导又是他多年好友的人，禁不住流下了同情的眼泪。他才从心里真正消除掉了过去的恩怨。朱旭对老毕的处理有独到之处，他抓住人物表里不一的特点，但又不失是个善良忠厚的人，同时调动了他本人几十年喝酒的生活体验，更把喝酒的神态表现得悠然自得。老毕这个人物出现在屏幕时显得十分生动活泼有趣，得到文艺界的专家和观众的好评。周环这部戏拍得很有独到之处，他有许多巧妙的构思，比如剧中有四个人物，为了简洁和突出喜剧效果，其中一个二溜子在乡长喝醉以后又来找乡长要贷款，老毕拉上了窗帘叫乡长继续躺着，他走出房子把二溜子拦住，教训了他一顿，并答应他如果他改邪归正，他愿意给二溜子出资赞助。这样既为乡长解除了纠缠，又使二溜子改正了缺点，重新做人。这一段戏原来二溜子有一堆胡搅蛮缠的理由，实际上与本剧的主线有理，为了简洁而突出喜剧效果，这段二溜子的台词变成了加速的快转，又听见啾啾啾啾啾啾这种音高音低的声音，听不清具体的台词，只能听到老毕的话，而且只用了一个乡长透过窗帘缝隙看到的远景镜头。还有一个人物就是老毕的老婆，周环把这个人物处理得十分巧妙，由始至终没有让观众看见他的脸部，只看见他忙碌的手和脚，一会儿是胖乎乎特写的两只手端着酒菜放到桌上，一会儿是两只脚的特写稳健地走在地上，一会儿听见 老毕的老婆清脆的笑语，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虽然在镜头前看不见他面部的表情，却通过简短的声音、手和脚动作的节奏，感觉到这是一个有着开朗性格、干净利落、做事麻利的一位能干的农村妇女，既形象又鲜明地浮现在观众的想象中。作为演员来说，这并不好演，因为就像舞蹈演员一样，侧重在用脚体语言来表现。可是这位演员却演得得心应手。当全剧放映完毕，他给观众留下了一个谜，一个猜想，演老毕媳妇的演员到底是谁？他长得什么样？这个演员并不是别人，是周桓的夫人陈阿喜。阿喜是位体态丰满，总带着甜甜的笑容，很像无锡著名的泥娃娃大阿福，有一副喜人的福相。沉静稳重是阿喜的气质，他也是中央广播电视剧的元老，也是中国早期电视剧直播时代的参与者，资深的电视演员，展现过不一般的艺术水平。阿喜从来不谈自己的过去，有着好汉不提当年勇的风度。周桓说，九友在拍最后一段戏时，老朱扮演的养鸡个体户把牛星力扮演的队干部给灌醉了，发现了他穿的袜子是破的，是用橡皮膏粘的，外面穿的干部服还整齐，但是里面穿的旧军衣却是洗得发白，补丁落补丁。他心酸了，他想他这位党员干部的老同学，就凭着当干部的各种关系，如果下海经营个体户，准比他老毕强。可是他为了大家富起来，为了村里所有的孩子能够上学，他还在为大家支撑着、忙碌着，求大家帮忙赞助。老毕悔恨自己为了报复，却把乡长惯成这样。冯乡长烂醉如泥，一时睡在炕头上。其实戏到这儿就结束了。拍着最后一个全景镜头时，老毕将被子掀起来，然后也钻进了被子里，躺在牛星力身边，将牛星力抱住。两个人像童年的小伙伴时一样。我们在监视器前看到这个情景，大家都笑了。有人说，哟，这不是同性恋吗？本来这是全剧最后一个镜头，大家正在兴高采烈地准备收工，老朱还和牛星力躺在炕上不起来。我进屋想跟老朱开个玩笑，当我走到他们身边时，我惊呆了，那一幕使我的眼睛湿润了。我看到朱旭和牛星力他们二老都是热泪盈眶。原来他们俩突然想起了自己的一段时光和友谊。老朱的临场发挥将该剧的情感推向了顶峰，深化了主题。这一幕让我终生难忘。朱旭是演员和角色融为一体才能够迸发出的激情，才有这不一般化的艺术处理。同时，我也为老朱和牛星力的真情所感动。我保留了这个长镜头和全部的过程。后来很多观众反映，看这部戏是笑声中含着热泪，触及心灵。电视剧《九友》获全国优秀电视剧第十届飞天奖单本戏二等奖。